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 我是奔驰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宝马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我是保时捷车主，我在广顺之星。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，咨询热线同步微信：138-1111-0695，138-1111-069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北京晚报消息，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荣宝斋8号在大兴城淮美术馆挂牌成立荣宝斋学堂。据悉，北京城淮美术馆作为南海子文化基地的代表，目前已经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开设试点，开办百姓学堂，就艺术品赏析、书法绘画、饮食文化等方面设立了多项课程，免费向镇域内的百姓开放。荣宝斋学堂落户后，荣宝斋的书画名家将有望走进大兴社区、村庄、学校，免费为大兴区的居民提供传统文化课堂培训。北京日报消息，在10号，北京市首家生物银行落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，目前正在施工中，预计将于今年6月开张。首单便是携手北京安贞医院，成立全国首家心血管罕见病研究中心。据生物银行又称生物样本库，主要收集储存研究用生物样本，包括细胞、组织、血浆、骨髓和生物体液等，以及这些生物样本相关的临床与随访信息数据。据记者了解到，中关村生物银行遵照国际标准建立，在零下196度的液氮中进行保存，24小时无死角监控，绝对保证生物样本的储存安全和系统的品质管理。 涿州新闻， 涿州新闻。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13号，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在政府办负责人陪同下，到刁窝窦庄镇就美丽乡村建设、煤改气、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等工作进行走访调研。陈宇强调，新年新气象，新班子要有新作为，要深入群众、深入基层，了解群众的心声，做好美丽乡村建设、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等各项工作。1月13号，涿州市举办第3届少儿迎春晚会暨爱心公益颁奖活动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李全兴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市总工会主席姚洪生，副市长赵玉芬，市政协副主席于雪辉出席活动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2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：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？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？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。假装了解是怕真心太赤裸裸，让卑鄙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？笑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。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让卑鄙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 限行宅在家，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，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，车内是北欧。现大兴店京城月、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，详询大兴店6124-0788，房山店8030-8588。 策划找顶火，设计找顶火，制作还要找顶火，广告代理、影视影像、品牌展览、公益助推、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。 顶火是谁？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，电话6030-5515。诚信合作，注定顶火。 雾霾，雾霾太 太可怕了。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，不开窗换气，除雾霾，各种有害气体。 华汇家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，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，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。 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，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。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联想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再远飞， 一切都趁你， 忘记不你， 每次看见。

人渐散，而在那烟花过后，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，努力向前，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，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，谁自愿独立于天地，痛了也让人看，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，连做梦亦未敢想着我会这样硬朗，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，像眼前人碎了和幸福都接近，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，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，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，谁自愿独立于天地，痛了也让人看，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，连做梦亦未敢想着我会这样硬朗，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， 世界的爱和自由。 界的爱和自由。 7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，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6AT 黄金动力组合，交1000抵3000，时间截止2月28日，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。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，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海鲜蒸烤涮肉，要啥有啥。地址：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，电话010-5274-0144。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，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， 现成邀烟酒类、食品类、日用百货类、礼品类等商家入座。 地址：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，电话6035-6966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，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-3800-612，0312-3800-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窗外几 暖的变化，提醒我背叛的心慌，说好不让你再流泪，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，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，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。New York, Dallas, Los Angeles, 寂寞公路也站不下去。流失的梦，寂寞公路每寸都熟透。 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 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九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！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！我们承诺价格最低，服务第一，正厂配件假一罚万，手快喷漆199元，两小时取车，终身质保。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，盛世辉煌歌厅对面，6937-9399。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。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海鲜蒸烤涮肉，要啥要啥。地址：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，电话010-5274-0144。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！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！我们承诺价格最低，服务第一，正厂配件假一罚万，手快喷漆199元，两小时取车，终身质保。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，盛世辉煌歌厅对面，6937-9399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， 海蟹、大闸蟹、大雪蟹、鲍鱼、石斑鱼、三文鱼、皮皮虾、海参，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。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，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，6030-7779，6030-7779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痕迹。 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魔力，用天线， 用天线排成爱你的 停止，爱开始纠结。 梦一 出现的那个人，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你的 我的 相中很不能，当今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种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， 你用柔情刻画